谭妹知点解我哋有铺垫食啊？ 唔知咯， 因为要多谢咧，我哋一位好嘅朋友。 系 糖友方专门提供无糖同埋低升糖指数嘅有机健康食， 但系佢 OK 喎，都甜喎。 嗱，点解咧？用呢个有机蓝色龙舌兰蜜，就可以代替平时啲白糖黄糖。咁有咩优点咧？第一，四倍甜味，但系咧仲系保持嘅低升糖指数。 即系味觉觉得甜，但系身体又唔会响阿啷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咁咧仲有做好多产品噶，咁啊，除咗头先食个布甸咧，仲有曲奇啦，仲有啲饮品啦，仲有蛋糕。 哇，咁多！ 系啦，所以如果各位朋友想买啲咁嘅食品咧，就可以去。 佢系自己整噶。 冇錯，佢自設咧係有自己嘅食物製造工場， 係 已經有呢個食環署嘅合法嘅牌照㗎啦。 勁啊，好啊！ 地點香港新界火炭坳背灣街45-47号，喜利街工業大廈11楼坳室。詳情可登入 www.initems.com， 電話查詢3698-1219。Ricky 先每月係有優惠嘅。 咁犀利，咁即係我都有啦。健康生活有食品开始。 奶奶，我带你环游世界，我骑住公车，阿妈话我真系变态。冰粥、牛肉、好食都系红色。 好啦，翻嚟第三節嘅北上頻道啦，咁啊，大家都唔想再講屎噶啦，咁但系咧有兩樣嘢都要再補充一下，OK， 要講得全面。 好想知道緊今集， 因為我好想讓香港嘅今日其實係做個節目俾香港朋友聽。OK， 咁啊，好想知道，即係等佢知道啊，國內嘅朋友有啲咩嘅睇法啦，即係對呢件事，因為好唔同。 我都調翻轉喎。 嗱，你咁點樣調轉？ 唔係啊，即係其實都俾內地朋友睇下我哋香港人嘅睇法咯。 係啱啊，係啊，咁我哋嘅呢個節目嘅目的 促進交流，中港交流， 冇錯啦。OK，我哋希望中港大融和噶嘛， 絕對係， 係咪愛國節目嚟噶嘛？ 係啦。 咁就搜狐，我想講講咧，搜狐其實係做咗一個咧幾。啊！佢哋講即係如果你信嘅話咧，就都幾龐大嘅一個調查嘅。OK， 咁咧就係個問題係對於小孩子喺街頭小便，你嘅態度係乜嘢？咁然之後咧，佢就有四種選擇俾大家。第一種咧就係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係可以理解嘅。咁啊 B 咧就係能接受 ，C 就係不能接受。D 咧就係疏不孝，即係冇意見咁樣。 我覺得你呢個題目咧係咪錯咗啊？好似呢個題目，好似我記得咧，如果真正嘅應該就係話你對最新嘅政改諮詢有啲咩睇法？ 啊，咁都俾你抽到。OK， 咁啊呢個投票最後結果咧，就是、64%嘅人咧 A 啦嘛， 係揀 A 嘅。喺某啲特殊情況之下咧，係可以理解即係、就是、包容呢個細路仔咧。喺個街頭度啊，話小便嘅 ，OK， 咁咧就 中國特色嘅問卷 係啦，兩成二咧嘅人咧就係、是、亦都係覺得可以接受嘅， 係 只有一成嘅人咧係不能接受，咁、啊疏不孝咧只有1.6%，總投票嘅人數咧。哇，犀利啊！所以話你香港嗰啲真係收皮啦， 8亿， 冇咁又冇12万人到啦， 12万人， 總共有大約有72000人咧，係投票咧，覺得咧喺特殊情況之下係可以理解。 切， 接受嘅人都有25000， 都係成10几亿冇投票啦，都唔作盡。 OK， OK， 咁呢個可以作為參考啦。咁仲有一樣嘢都要講下啦，譬如我哋嘅國家副主席啊，李元朝咧都有。即係因為呢件事發表過啲意見啦，咁佢就啊吟咗首詩，佢話上山下鄉種田，要放水稻田，太多會水浸，少又會旱。咁咧佢嗰個解釋咧就咁樣嘅，佢話 咁乜 Q 啊？ 即係佢話你上山去種田啊，你淋得水多，咁啊會浸曬菜啦。但係如果淋得水少咧？咁又會乾旱啦， 佢咪傻咗？ 嗱，佢個解釋係咁嘅，佢話即係話，我依家好少內地人嚟香港，你香港又唔掂，係咪先？ 係 啊，即係呢個係佢嘅睇法喎。 係， 但如果好多香港人嚟香港， 係 你而家香港 好多內地人香港 跟唔上， 係 咁，所以佢最後咧，咁佢就我哋嘅副主席咧就俾咗個建議俾我哋， 係 所以咯， 係 香港咧 就要發展啦。 吓 咁又系發展就係硬到你啊好得嘅，我覺得佢哋呢啲咁共產黨領導人，即係以後咧其實乜嘢都得嘅，譬如話起高鐵你反對啊，唔得，大佬你唔起高鐵咧，就好多人嚟到屙屎啊咁樣係咪？即係乜嘢都係一定要發展， 如果唔係就嗰啲人屙屎， 就會屙屎啊，係啦，即係佢話香港出現好多問題就係因為你發展中有問題，佢話所以佢最後咁講， 係 發展的觀點 係 解決發展中嘅問題。OK， 即係如果你嗰啲問題係同發展有關嘅，你咪用發展去解決佢咯。 嗱，你講起係 啊， 你講埋先，你講埋先。唔係話如果你講領導人咧，咁我覺得啱嘅，即係令我即刻要諗翻我哋偉大嘅啲主席嘅説話啊嘛。即係嗱，各位香港嘅朋友，即係或者內地朋友，即係如果你哋覺得內地咁樣啲屎係污染嘅話咧，記住我哋主席講過啲乜嘢， 係 我哋要同污染開戰。 唔係導向性嗱，佢呢段説話咧，其實係好有指引性嘅。OK， 啊， 嚟緊咧喺銅鑼灣旺角咧，嗰啲地鋪咧就將會多一個行業噶啦，就係廁所咯。 喂 ，OK， 因為你用發展去解決而家發展中嘅問題啊嘛， 有道理。 OK， 即係你譬如話嗱，你而家銅鑼灣、最多地鋪嘅嘢就係藥房，跟住名 店、 化妝品， 係冇錯。 喂，原來國內人總有樣需要喎，就係廁所， 冇錯， 因為廁所唔夠嘛， 係咯。 個香港政府係失職，梁振英起唔夠廁所， 係 咁。民辦咯， 我 同你揾個鋪租咗佢， 咪咯， 100万租一個月，啊唔係200万租一個月，冇問題， 有得做嘅， 有得做啊，開翻個廁所，入面有8至10格咁樣，劏房咁樣， 係， 跟住然之後就，喂，一次收你屙尿一次收你， 地租都貴，流動廁所有得做啊，18区巡迴咁樣咯，咁樣做， 廁所車兩樣一齊做得，兩樣一齊，嗱廁所車平啲咯， 係啊， 咁但係如果譬如話，喂，打我間地鋪起喺 LV 隔離，你老咩你屙毒尿，起碼收你5000啦， 差唔多啦， 10000咪屙毒屎咯， 係啊， 係咯，有得做喎呢樣嘢真係， 仲有內地， 仲有身份嘅象徵， 係，仲好多增值服務諗到， 離曬地嘅， 譬如你屙尿嘅。咁會唔會幫你按摩埋啊？ 打埋飛機啊？ 呢個你講， 全一條路，哇，正啊！越諗越過癮， 我都想記，我都想記。 李元朝真係有啲嚇， 有啲計啊， 有啲計喎。 果然係呢個，唉，常委真係 要度一度佢， 度一度 即係揾啲地鋪洗洗佢。好啦，咁啊，到此為止啊，我哋轉下話題啦。咁啊，揾阿 Alan 再換咗佢兩字 ，OK， 因為佢係一個文明嘅人嚟嘅，講屎講尿呢啲唔啱嘅。 冇搞佢啦。 講翻嗱，其實今日捉阿 Alan 上嚟咧，就讲下佢最近咧都有一个体验。 哇！呢、這个精彩，呢、 這个体验可以同大家都分享下啦。就系、是、咧，嗱，我先开头咧，佢就去咗参加一个旅行团嘅。哇！呢、這个真系非一般旅行团啦，叫共和国之旅，贵港青年共筑中国广西专列团。哇！净系名啊， 好热沸腾， 杀晒啊， 好热沸腾。 O K， 系啦，咁就问下 Alan 先啦。喂，咩团嚟噶呢个？ 咁其实呢个团咧就系每5年搞一次嘅。咁佢咧就上一次咧就系华诞60周年纪念，今年咧就系65周年纪念啦。咁佢咧就系都系交流团，咁纯粹系希望即系大家都知噶啦。咁上次施政报告嗰阵时候咧，就阿梁振英阿 C Y 就讲咗话系認識到有一個朋友咧，就喺廣西，咁啊就10年之前就按咗層樓去做生意，而家咧就係、是、已經每年個 sales 都係成億啦，係啦。咁而家咁佢咧就其實而家柳州咧，咁都係重點開發一個新城市，咁亦都係高鐵亦都會到嘅。 出棺材嗰個地方 喎，出棺材地方係啦。咁亦都係純粹希望咧，今次咧都聯合咗啲香港廣西嘅社團總會啊，或者係啲九龍社團聯會啊，或者係啲青年協進會。咁其實呢啲會咧都係即係民建聯嗰啲啦，咁啊 外國團體啦， 外國團體啦，咁亦都係去。工商界咁全部都係一啲有商家嘅人呢上去呢做一個交流團，咁呢啲其實類似呢啲團呢以前呢細啲嘅學生團呢就搞得多嘅。 即係真係聽到阿特首講話廣西有人發達， 係 咁所以你哋真係係搞個團上廣西㗎喎。 咁唔係我搞嘅。 中國唔係我唔知唔係你搞即係即係唔係你搞啦大佬係。即係我以 前。九大團體合辦啦大佬。 九大團體合辦啦。即係我覺得係有寓意㗎喎。 係 跟係 match 返阿特首講廣西， 好正啊、 所以你係廣西啦，就唔係話 即係唔係話去廣州，又唔係話去山西，係去廣西㗎喎。係啊， 哇！嗱，即係有啲咩主要團員咧？我見到嗱， 喂，係啊，你見到邊個啊？我見到幅團體相好多萬人喎，大佬。 嗱，我見到呢個名單咧，就係中聯辦副主任林武， 係 中聯辦九龍工作部部長就何正，有人大代表，有啲政協，呢個政協叫張國榮， 仲有特首啊。 嗱，梁美芬、謝偉俊、蔣麗雲、 李慧瓊，我見到喎喺幅相度， 幅相有嘅。 跟住梁振英又喺度，跟住仲有曾德成又喺度 ，OK 吓，即系影咗幅团体相啊。咁啊，成个团其实几多人啊？ 咁成个团总共有550嘅人嘅，咁佢咧就话喺咩上火车系600人。咁其实咧就阿梁振英咧就喺喺第一日4月17日咧就喺尖沙咀文化中心度起步礼嘅，咁就影咗团体相。咁但系佢又唔会上车嘅。 佢 又 梗系唔会去啦。 咁啊，上车嗰啲 就唔使去广西。 上车嗰啲咧就系我见到系有谢伟俊啦、梁美芬啦。 哦，佢哋有陪同埋一齐。 有咁亦都有系有玩具大王个女啦，蔡嘉敏同埋个仔蔡嘉赞嘅。 蔡嘉都有去到。 系啦，咁啊， 甄子丹有冇？ 甄子丹冇。咁啊，好多全部都系啲工商界朋友啦，同埋都系有好多随同记者啦，亦都包括有啲商报啊、人民网啦，同埋有啲大公报啦、文汇报嘅记者都上去。咁我就純粹係參加， 點解你會去到嘅 呢？我去呢就因為基於呢就有一個 你係屬於邊個會嘅先？ 我係屬於 中聯辦，你中聯辦呢？ 唔係我只不過呢跟一個美髮美容協會嘅老細，咁 即係其中一個商會啦。 係啦，其中商會，咁佢要求我就話叫我隨行，就係將所見所聞嘅呢就係記錄低，咁 喺網台嗰邊講， 唔係喺網台咁啊，即係將佢變成一個叫做係信息啦，同埋都希望。 你識唔識呢個美髮商業商會個主席啊？ 我識嘅，我識嘅。 阿黃小姐啊， 我識嘅，但係 得閒下次捉埋上嚟啊。 做咩你想美髮咩？ 都幾唔錯個樣。 唔係，我仲見到啲女好似 OK 喎。 係啊，啲女好似 OK 喎，大佬。我哋就有興趣呢啲喎。 要交流下嘛。 係啊， 繼續嘅先。 咁啊，純粹咧就係純粹係一個交流團啦，咁亦都係當日呢係因為呢個團呢籌備咗一年前籌備㗎啦，咁亦都係4月17日呢就去到4月20日嘅，咁中間呢 三日兩夜， 咁中間呢夜晚4月17日呢嗰晚呢我哋去到呢個廣州深圳西火車站呢就上火車，咁去柳州，咁嗰程車是14個鐘頭，咁嗰14鐘頭裏面呢就係瞓喺嗰個程車入面嘅啫，六人卧鋪，咁我拍一條視頻呢就擺咗上 YouTube 㗎啦。 OK， 咁 係咪有啲六個人瞓埋一張床嗰啲？ 唔係，係六個人每人單人床，咁嗰啲所謂嘅卧鋪同監獄冇乜分別嘅。 哦，你係第一次搭卧鋪？ 我第一次搭係，好辛苦。 唔怪得啦，你就好似覺得好新奇咁樣。 我都嗰條視頻其實拍出嚟俾大家睇，就是、希望喂你明白啊，喂你啲冇坐過呢啲烈火車，喂咁樣嘅 咧，唔差㗎啦，我想話俾你聽， 係好乾淨，係我知執到 乾淨。係啊。你知唔知以前嗰啲卧鋪仲嚇死你啊？即係比呢啲係差好遠㗎、啊。我最初見到嗰啲呢係木做嘅床嚟㗎。咁你就知道，但係仲有嘢咬你㗎。 哇！ 你而家嗰啲係乾淨好多㗎。係啊。咁你而家呢啲譬如話如果你架車入面嘅你而家坐呢隻火車都有㗎。就有啲譬如比較貴、再 high class 一啲嗰啲就包廂囉。 係包廂。 係啊，包廂入面嗰啲就四張床。 係啊。 就唔係六張床嘅上下格。你呢啲就上中下格㗎。係 啊。 你瞓邊個格啦？ 我瞓中間嗰格。 瞓中間辛苦囉。OK。 都未算辛苦。即係其實係瞓上格嗰啲最辛苦啦，因為朝頭早起身就撞頭頂㗎啦。 係啊，因為即係坐唔直㗎嘛。 係啊， 係啊，但係其實每一格都辛苦㗎，上嗰格就逼啦。中嗰格其實中嗰格係較為好嘅、下面嗰格你係長期瞓唔到覺嘅，因為點解呢？因為中同上嗰格嗰兩條友瞓唔著呢，成日走咗落嚟下格嗰度坐㗎嘛。係、啊，咁所以就係好煩嘅。 咁同埋其實都依次個團呢，佢哋分為係六個分團啦。咁六個分團入面呢、其實我係隸屬第六個分團第12架車嘅，因為佢哋有一架叫跟返嗰架車嘅，即係個旅遊巴啦，即係由香港去到國內都係攬住一個牌，咁亦都係我哋攞住呢個牌同埋穿住一個團服，咁亦都團服有分卡拉嘅，咁亦都因為我哋攬住一個牌同埋你呢個穿住呢件團服嘅話呢，我哋都係過關嗰時候呢係 行 VIP 通道啦，亦都系冇人守我身嘅。 OK， 咁我觉得哇， 即系带件六四 T 上去都冇问题啦。早出声啊，而家你先嚟。 哇，你咁含蓄不言啊！ 咁我又直头咁觉得，哇！突然间点解好似变咗贵宾嘅？我系未试过翻大陆唔使俾人守行李，照 X-ray 真系。 OK， 咁呢个系好特别嘅。咁亦都系到上火车之后咧，都系14个钟头里边咧，咁好老实讲真，已经。是每一卡里面都摆好多啤酒啦、食物啦、早餐啦、是直头是好款待我哋嘅。 是。 咁当我哋落车嗰阵时候呢都系有人热喺柳州嗰边有人热情咁款待有男有女。 当然 ,ok, 咁亦都送埋呢一个。 呢、這个你要影相铺上去啦。 铺上去啦。咁我影咗啦呢个系一个柳州嘅纪念品啊挂喺我个颈上面亦都系一个叫。 呢、 okay, 个系挂喺颈嗰度。 收购系啦。 哇系啊。 好紧喎。 哇几靓喎。 有 VIP 正 喎。嗰阵时成程车呢我发觉呢就系、是、我俾我感觉呢就系、是、呢、這个团就非常之搞得系统律力嘅非常之好严谨嘅，同埋系非常之系。 唔系，我想知道啲其他人系点样咧？即系喺个过程里边，即系有冇交流咧？ 哦，有交流。佢即系其实夜晚我成一段餐车时分咧，亦都俾你去玩、去饮酒、去倾偈嘅。咁其实当有中联办唔系，虽然唔系，当有呢，譬如文汇报啊、大公报嗰啲记者咧，喺度嗰阵时咧，梗系影张相，梗系事事正正。 系。 咁当佢哋玩嗰阵时候，记者就唔会影呢啲相，咁我哋影呢啲相噶啦。咁你睇到佢啲相。都玩到好癫下嘅，咁、 okay, okay. 你睇到嗰啲所谓，sorry， 嗰啲富二代咧，其实都系普通人一个，咁都玩到好癫嘅。 有咩富二代啊？ 我哋蔡家赞咯， 蔡家嗰啲， 蔡家敏咯。咁、 okay. 但系譬如话原，即系我想问我有兴趣想知道嘅就系、是，嗱喺成个团嗰三日两夜里边，其实应该譬如话佢带你游山玩水啦， 有。 OK， 即系其实然之后譬如话沿途，譬如话嗰啲有你有。你話頭先講有新華社記者啦，其實中聯辦人都有嘅，應該 有 一定有啦。 嗰度接待 佢哋會唔會多去主動同你哋各個商會嘅人交流啊？ 有，其實你佢哋咧 交流啲乜嘢？ 因為我哋本身係咪分六個團，咁佢哋亦都好清楚每一個團係嗰啲係隸屬邊一個 category 嘅商業 industry。 係 咁，突然間佢哋會有嗰班人咧會同你去交流。 交流啲乜嘢咧？ 咁當然亦都係其實都係想話係溜你去發展翻柳州啦，或者係對柳州嘅認識有幾多少、或者係本身柳州入面都商户都想溜你係咪話想投資喺國內啦。 咁、okay, 招商嘅嘢。 係啦，咁、okay. 亦都會係因為我哋18號到咗去柳州嗰度呢就參觀呢一個博物館啦，同埋都係參觀呢一個風景區啦，咁亦都係有參觀過苗族嘅百家宴同埋呢一個夜遊柳江嘅。咁、 okay. 第二日呢就去第三 有沒有給柳州木大家份 啊因為柳州呢啲木呢就係而家呢就話因為環保全部呢都係盡量呢就唔希望呢就再嚟燒木啦，咁但係柳州棺材呢就變成一個啲裝飾 小禮品咁樣。 小禮品。 因為是吉祥的 是啦 ,ok, 棺材棺材嘛。 是啦咁俾你呢、哦、打開咗呢就將啲屋契啊銀紙啊或者金戒指呢就擺放入去。 好 咗好咗之前仲有冇柳州木呢其實 是。有仲有。 仲、哦、有嘅、哦。我以為好似啲陽澄湖啲呢之前做大集擺通街。 你又唔識做啦應該。即係我話佢 Alan 佢哋啊。 係。 因為買翻過啊，團夾錢買翻副送俾 主席啊嘛， 即係咁樣屌，啲大佬真係唔識做真 係。 咁去到第三日咧，咁其實咧就去到參加呢一個文昌會議中心咧，就係、是、搞呢個青聯論壇啦。咁都中港咧就都派一啲青聯壇入嚟到去同我哋傾偈嘅。中間咧 好多賊子喎、 啊，你睇到啦，係都有香港嘅代表，亦都有中國代表。咁其實咧，我發覺咧，因為喺成架車。車入面同我一起上去亦都好多是粗國語的學生又有啦大學生又有亦都是有好多是新移民。 青年論壇呢個叫做。 青年論壇純粹呢就話俾你聽中港兩地呢點樣樣係有啲學生嚟咗香港之後呢發展得好好啦亦都有呢香港人呢亦都係去咗國內發展得好好啦。咁、其實都係想 我介紹其中一個啊呢、這個叫謝曉雄啊現任香港學生發展委員會主席港台青年交流促進會副秘書長香港特別行政區電影檢查顧問小組委任成員有豐富的兩岸四地青年交流組織經驗曾經參與組織兩岸四地青年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爱我中华两岸四地青年大会聚火车团，盛世中国广州亚运两地青年交流团等大型系列交流活动。第一咧，呢啲咁嘅电影啊活动咧，大家未睇过，未参与过 ，OK， 但系即系唔识佢咧，就俾佢吓死。識就可能俾佢笑撚， 即係佢溝過曬好多香港仔、內地人。 O K， 呢個係啦，呢啲咁樣啦。 明白點解佢哋啲卡片有好鬼死多鹹頭嘅？ 哦，梗係啦， 梗係啦， 你見得少啫呢啲。 鹹頭我都心諗做過咩咧？ Okay， 我又唔清楚。咁其實咧就係純粹係講話係，即係佢哋而家去想講出一個帶出意義咧，就係話柳州其實咧係同一江水嚟嘅，引柳嗰啲個江水咧引嚟香港。 嗯， 大家其實共築中國夢咁。其实咧就叫香港人去内地发展，亦都系开始，亦都唔系即系高铁通车之后咧，亦都唔系话即系话即系嗰个珠澳珠港大桥通咗车咧，叫一小时生活区。咁呢个论坛最主要嚟讲咧，想讲三小时生活区，即系叫啲香港人咧就可以喺上面买楼置业啦，就可以咧就礼拜六礼拜翻去咧就 黐捻线嘅。喂，叫佢，你叫佢同我讲啦，三小时我可以翻捻到屋企啊！我乜撚都得，話俾你聽，多撚魚。 喂，咁佢有啲咩賣點先？柳州有啲咩重點發展先？ 佢嘅宣揚啊嘛，都係叫你係發展嘅 投資咯， 投資 啦，其實 投資就買樓嘅啫，去到最尾商業啊。 唔 係， 咁佢都要 sell 話柳州而家啲乜嘢啊，即係發展到砰砰聲咁樣嘛。 有啲工業咯，工業上面有呢一個係鋼鐵廠啦， 鋼鐵廠 都係有呢一個都係叫你買樓。 有冇咩股票啫？ 去到最尾都係買樓。 有冇咩上市公 司？房地產。咁其實去到最尾佢都话咗系三小时生活区，咁我一小时生活区，我最近听好多，过去一两年咧就已经听好多，而家已经 sell 到系三小时生活区，佢就嗰啲 PowerPoint 全部都系讲明话系你啲嗰路路线图咧，去上惠州啊又方便啊，去广州又方便啊，去广东省 好。简单话俾你听，能好简单嘅啫，即系嗰三小时生活区就系错嘅。OK， 因为你可能系前后等车咧，你又会用咗三小时咯，加埋就已经六小时啦，五点啦，仲有啲未计啦。OK， 即系譬如你好简单啫嘛，譬如你话你三小时生活区由边度开始计先？由深圳西嗰个站系嘛？ 啊 ，OK， 咁你好简单，咪一个问题啫嘛。你去深圳西嗰个站，你又要用几个小时咧？ 哦，我去深圳西，我因为我哋有咗呢一个免洗金牌咧，咁根本上咧就 你讲普通人啦， 普通人如果唔 系啊，即系你又要转好多程车噶嘛， 系 啊，咁所以其实即系嗰啲就废话。但系我有兴趣就知道就系话，佢除咗招商之外，其实即系譬如话我哋睇落去咧，即系譬如话你介绍呢个团俾我哋，我哋觉得系一个好洗脑嘅团嚟噶嘛。即系譬如佢都有讲一啲，譬如话点样去追逐你嘅中国梦啊，大家系同文同种啊，一水之隔啊，点啊， 一江水就共中国梦。 系咯，即系咁，但系即系譬如话喺个成个团中间，其实除咗一啲即係招商嘅事情之外，其實仲有冇啲咩嘅其他交流？ 有學生交流團咯，其實都係有好引入咗好多學生交流團。頭先講位 有學生嘅， 有其實有係有啲中港學生，亦都係香港學生會上去交流。 嗯， 國內學生亦都會，其實好多國內學生已經喺各大大專院校㗎啦，已經 係 咁變咗，佢哋亦都畢咗業都。prefer 係留喺香港做嘢嘅 ，OK。 咁變咗跟我上去嗰班團嗰啲人咧，嗰啲國語咧就講到真係 喇喇聲， 直頭根本上係我覺得成架車係北京嚟嘅，好似 OK。 因為我覺得好奇怪，呢架車呢個北京車嚟嘅，但係佢哋明明係香港人，跟住嘅係學生係留喺香港或者新移民咯。咁當然你話成個團其實。去到某啲位 個感覺就好唔香港啦。 係啊，因為拍手掌，全場拍手掌，起身全場起身，跟住到奏國歌，全場一齊奏國歌。 係。 咁佢係訓練到我哋係做曬一致嘅，拍手掌都拍到好大力嘅都要，即係呢個係有記者喺度咁，一定要做翻啲好。 有啲手掌位㗎嘛，通常 體面。咁啊，當中我見到咧，因為咧 每晚食飯就可能應該有人講嘢啦，食飯之前一定有啦。 有啦，咁同埋啊。呢、这、一個啊，蔣麗雲咧就唔係跟我哋架火車咁，但係當日咧嗰個交流團咧，即係嗰個文化兩地嗰、那個青年論壇，佢喺度嘅，做主持嘅，喺度安排啲打點一切嘅。 係、 哦，我見到佢啊，咁啊，佢亦都同我哋影咗張大合照啦。 哦 ，OK， 呢張大合照 咧，有冇發言咧？蔣麗雲 啊，佢又冇發言。 係， 咁但係佢同啲 你冇問佢 好靚喎， 你有冇問佢五星旗代表邊？ 咁佢同嗰幾位即係嗰個青年論壇嘅嗰個 speaker 都好熟㗎啦，已經打曬好曬打好關係，咁 始终我自己觉得咧，参加呢个 感受咧， 感受咧，其实我觉得就系你。如果用一個電商某個角度嚟睇咧，其實 Amazon 嚟講，佢都會請好多國籍嘅人，唔同國籍嘅人實有嘅，要點樣樣去包容佢哋咧？就係話係十樣嘢裏面有九樣嘢未必係一致，只要揾到一樣嘢一致嘅話咧，就可以攞住嗰樣嘢嗰一點嚟一齊傾，然之後一齊發展去傾。即係如果你十樣嘢，一定要十樣一致先坐埋一齊傾到計咧，又唔使傾噶啦。好似阿長毛咁樣，你佢一定要攞八九文文呢啲上去，我係唔擺低啦，唔擺低，咁我原機翻嚟。咁你白白錯過咗一個可以認識中國嘅一個機會咯。咁你應該係 suppose 係有一樣 溝通傳意， 係啦，只要有一樣嘢你係傾到計嘅，係啱嘅，係。agree 一致嘅就係攞嗰樣嘢一齊發展， 即係你都覺得你嘅自己嘅睇法係覺得啊長毛上上海，就應該擺低咗嗰個成見先， 要 就然之後就佢傾過先， 傾完睇完之後、okay. 再去大家深入了解，互相學習嘅話，翻嚟咁大家咪可以揾一個位個共同點去傾開。 咁但係調翻轉，你又會唔會諗下？即係你講開呢樣，我先講啊。OK。即係你又調翻轉，點解唔諗下就係、是、喂國家領導人、哦，你請得我上上海，係咪你又應該擺低一啲成見，就一就我，然之後咁啊，大家咪可以又瞓翻嗰一個點去傾咯。我著住件即係我著住件天安門母親嘅衫啫，你咪俾我著咯，你咪當我係屋企，我真係冇衫，但係我件件都係。唔係丁子霖就柴玲，唔係柴玲就黃丹㗎啦，係咪先？我真係冇啊，大佬。咁 點解你又包容 啊？點解你又包容啊？我咧點解我都係要我包容你嘅咧？係咁先有得傾嘅咧。 希望你明白啦，國內學生咧，其實我都夜晚嗰陣時最尾第三天咧，就去呢個兩地聯歡會咧，就係同啲柳州嘅國內學生咧，就一齊去欣賞啲歌舞表演、民族表演。咁嗰啲學生咧就亦都招待我哋嘅。咁亦都係 train 咗個人咧，就係起身， 係 全體起身，咁亦都派絲巾俾我哋嘅。咁條 哇，呢條真係要影相， 我影咗 把。哇，領巾你都有一條， 呢條係 哇，呢條送俾你嘅， 送俾我。 金田一咩戲劇殺人事件嗰 條，哇，呢條紅領巾真係 血染的風采 啦，非同小可，大佬。 即係有人唱歌 OK 啦，咁啊拖手， 李皮教練都要帶啊，你知唔知而家廣州恒大？ 咁所有人咧就係如果拖手嘅做姿勢就要擺翻個姿勢 ，OK。如果條紅筋要向前揈嘅就全部向前揈，如果向左揈嘅向左右揈。咁其實係要令到個成件事咧整體你咧係 好團結， 好團結嘅係。咁變咗我就左右夾咗兩個呢個柳州大學生，咁變咗係你成個畫面睇出嚟非常之團結嘅係。 OK。 咁你咁問題係你要即係要學習尊重翻當地嘅文化，咁你 入鄉隨俗。 系咯，咁变咗你去到日本，哦佢坐得系要跪嘅，咁你都要跪噶啦，你唔可以话，基本我去到日本我唔系跪，我要坐，咁你咁跪一次咯，咁你勉为其难惯得一铺咯，咁有阵时你大家会互相迁就嘅话咧，可以系睇到两地文化咯，咁亦都唔可能话一朝一夕一 understand 一定互相明白晒，咁亦都可以系攞到一个点咧，大家互相学习去欣赏。 咁你学习到啲乜嘢咧？喺呢三日咧， 有欣赏到啲咩咧？ 我学习到一样嘢咧，就系其实咧个统率力咧就统率力啊非常之高。如果大家如果玩呢、這个 统筹嘅 系啦，如果你话系以一个三国志 games 嚟讲咧，统率力咧以100分为满分，我俾200嘅。 OK。 因為每一個武將其實都唔會攞100分滿分嘅，通常九十幾嘅啫。咁 有咩例子令你感覺到佢嗰個統率力係好勁？ 我可以老實講真，本身佢未呢、這個團未開始之前一個禮拜咧，已經喺一間腹肌小學度咧就搞講座，咁亦都係550個人咧，差唔多有300個人出席。我哋要派一張紙咧，就我哋咧就係傳單後邊咧一個叫做 QR code， 咁我哋都篤咗之後咧都可以係。WhatsApp 啦 ，WeChat 咧，都係已經係 分入曬個 group 入邊嘅，哇，300幾人個 group， 係啦，咁因為我哋咧亦都係有一個叫第六分團，因為每一架車咧會有個車長，每一個團咧都有一個團長，亦都有副團長，亦都係有總團長、大團長都有，咁變咗係俾我感覺咧， 直情係一個連嚟喎，你而家即係差唔多，直情係 係啊， 軍訓咁樣， 佢 WhatsApp 咧係或者 WeChat 咧，根本上係。 吹雞 call 嚟嘅，一吹雞我哋睇到曬，咁同埋都係以一個成吉思汗嘅角度嚟睇嘅話，小而強大，佢統治一個小部族嘅小而強大，係最容易係化精嚟去流動得最快咧，就係、是、佢本身係成吉思汗統治咧，就係五夫長、十夫長、百夫長、千夫長，跟住到係金刀驸馬，跟住大漢，即係如果有睇《射雕英雄傳》，佢嗰個編排，佢將呢一個統率咧編排翻落去呢一個旅行團嗰度咧，佢編排到咧係。即係我哋要報告返或者有咩事可以搵返個副團長啦，架車又搵返車長啦，咁車長同車長之間又互相報告啦，因為都團長亦都配合總團長的報告，咁變咗根本上係我可以話俾你， 每一個人嘅勤為舉止其實佢係 知道曬， 了解到 收集曬，咁同埋係我哋係團與團之間呢其實係分得 industry 嘅 category， 咁呢幅大合照呢我好老實講真呢是分批上架，去分批去第幾團上架，去上到最尾咧就係呢一個， 即係影嗰幅大合照嘅時候。 係啦，咁到嗰陣時去到最尾咧就係呢一個黨委書記咧都嚟到係同我哋影張相，影完相佢走先嘅。 係。 咁亦都我哋都係五百幾人分批落翻嚟咧，其實咧喺成個過程之中咧係用咗15分鐘到啫。 Okay。 咁如果係影， 即係大家都好有紀律啦。你嘅意思就係、 我可以老實講真，佢係零失誤嘅係。 Okay。 亦都係引用翻你嗰句零失誤。佢唔會，即係佢唔想你有咁多變數。一個人如果太諗得太思想太多，佢諗得太多變數咧，就唔受控制。 啊！你個有呢、這個呢、這個有道理啊，冇、錯。所以譬如話你選舉真係唔夠佢嚟玩噶嘛。 系 嘛，即系佢个统战做得已经系，即系平时透过呢一啲咁嘅活动啊，吓、即系唔系净系蛇斋饼种噶，吓、即系譬如话如果你譬如好似 Alan 咁样有个呢啲咁嘅体验，你就知道佢嗰个统战能力系好高啦，吓、即系譬如我哋好难想象，譬如话三百几四百人咁入去一个 WeChat， 如果你俾 Red 架冚家祥三四十人都死啦，即系譬如话我系团长，OK， 我话喂听朝早八点钟饮早茶， 丢你老 味啦，迟啲瞓啦又，喂八点。半得唔得？ 我哋要打夜晚八點半， 跟住茶妹問我：你朝頭早八點啊，夜晚八點啊？每人都問九啊幾日啫，跟住我刪 group 啦，離開個 group 啦，即係怕撚咗你哋啊！喂，大佬佢唔係嘅喎，三百幾五百人，即係有冇人 feedback 嘅咧？譬如話你收到嚇 feedback， 但係通常你我哋個團又會發 message， 咁我哋全部都知嘅。 O、okay、K， 即係呢個係吹雞，你吹雞 call 嚟呢啲。 哇！真係犀利， 精 高手。 咁你用翻喺呢一個選舉啊，譬如你喺立法會啊，或者區議會，你根本唔夠 收皮啦，即係泛民係嘛，即係都係咁講。 再加上好耐實講喺架車入 邊，廿幾人都搞唔撚掂嘅，係咪先？人哋幾百人都一句投訴冇。 咁啊，講真。食饭亦都系非常之款待我哋啦，咁嗰餐餸好老实讲真啦，十个嗰餐餸食剩翻，起码至少有两三零餸系食唔晒嘅， 系 又派酒又派餸，咁根本上嗰系丰富到咁，俾我感觉就系我已经飘飘然，我更加已经攞到呢啲既得嘅利益嘅话，我想继续去攞，等于我系如果我食白粉嘅，我只会越食越多，我唔想走啊，我只系想攞，因为我埋到堆嘅话，我系攞到啲既得利益嘅话，我更加攞更加多， 即系佢俾你有一种你当幻觉又好咩都就系、是，你只要爱国爱党， 系 ，OK， 埋佢堆， 系啊， 系你就咩荣华富贵有噶啦， 系冇错冇错， 休食唔休住 ，OK， 系女啊大把任你玩，咁 冇错， 有呢、這个。即係有呢個 signal， 有呢個訊息係俾到你， 同埋語文都講啱啦。佢話有凡係有記中外記者喺度嘅情況底下咧，永遠咧好有體面嘅。嗰啲餸啊，嗰啲紅酒啊，招待到最好嘅。咁、始終我亦都見到咧，亦都係譬如商報啊，或者某啲國內嗰啲記者隨同我哋一齊去上去呢個火車站，最尾咧都有好多禮物收啊，係捧住互相去 show 呢啲禮物。咁呢啲禮物咧，其實都係。都系啲靓嘢嚟嘅，咁亦都系啲花樽啊、瓷器啊咁样噶啦。咁、 okay、 都好老实讲真，佢收晒礼物，咁啊写嘅写好啲嘅。咁、当然攞到啲咩着数，我都唔方便透露，因为我都唔敢揣测啊。 Okay， 所以佢写嗰啲嘢一定系好噶。 咁、你整体上成即系成个 trip， 你就觉得个感觉系即系。 都一個好特別嘅體驗啦。 絕對一個體驗，同埋因為如果你我覺得泛民嚟講係攞唔到幾 即係啦，即係幻想泛民搞唔搞到個咁嘅團咧？ 我覺得係你淨係而家睇而家社民連同埋人民力量已經互相拗大交，咁民主黨好似上次卿姐咁，佢又唔想去上海， 係咯， 咁已經唔係團結，咁你人哋建制派真係好團結，團結到佢統戰統率力係200分， 你叫泛民廿幾人搞個旅行啊？五年都搞唔到啦，首先你又要等阿黃文死咗，到另外有人去，有個人上咗，你先可能嗰個人先可能同阿劉慧卿有偈傾，咁佢先可以一齊旅行， 嗯、 即係有排搞搞唔掂啦呢啲， 冇搞啦， 冇搞唔掂嘅真 係。同埋最後一點咧就係、是、好多新移民嚟咗香港啦，咁亦都係咯尖子嚟香港，呢啲尖子亦都係滲透各大專院校，亦都係 你見到個滲透力係好強嘅喎， 係畢咗業佢嚟，佢係 stay 喺香港，亦都係喺香港做嘢，佢都係好老實講真，好多都係做一啲從事一啲教育界或者係一啲工商界或者係一啲叫做係N 展啊或者工程師嘅，咁亦都係非常高薪厚職，變咗係佢會更加集結咗一班力量人會翻上去國內去香港學生或者去搞啲交流團去中港兩 地。喺一個團入面有冇談一啲關於政治嘅嘢咧？譬如話同你哋講啊，有冇提過政改嘅嘢咧？ 其實咧佢哋完全唔講呢啲敏感詞，佢哋咧就會即係。年青男女都是緊張一些叫做是就職啊前途或者是男朋友女朋友的問題咯。 哦那些又快又 快。他們會相睇啦，即是他們比較早婚的人他會更加會想去多一些是找一個相睇的機會咯。 嗯 變咗他們講的話題都好 像。即是很完成的。 是啦 很民生的。 是啦反正。即是費事嚇親你嘛不動下就要你。表態啊咁嗰啲就 唔係點解講政治啲政治 O K 啊？ 係冇問題啊， 都冇問題，安定化。 佢哋唔講 搭馬都搭馬得㗎啦，個目的就係要搭馬啫嘛，要團結大多數啫嘛。 咁啊，臨最尾嗰晚嗰架車咧，其實火車咧亦都係最尾嗰晚咧，我哋都係搭翻嚟香港係19號嘅，咁都係個團長都話咧喺食飯嗰時同我講，今晚咧。我哋架車呢就本身食飯已經派好多紅酒啊你已經謝偉俊飲到已經係已經紅曬啦。 咁樣。哇佢陪同你哋玩到最後一日。 係係。咁返咁另外呢佢仲要係。 而家明白佢啲選票喺邊度嚟㗎。 團長呢都係馬sorry, 馬鴻銘先生啦佢亦都係蔡嘉敏嘅先生嚟嘅。 Okay, 即係兩公婆一齊去。咁亦都你知道蔡嘉敏邊個啦。 知道喎。 咁亦都係即係都團長亦都講咗話我哋架火車裏面提供今次送咗300箱啤酒。 好 咁300箱咪一箱24罐我想想你600個人你送太多禮物啦早餐又有你又走又有我心諗你接待到我咁嘅地步我更加想攞多啲同埋我、okay. 去譬如我夜遊柳江嗰時候呢有導遊講解嘅啊啲妹妹真係好鬼死靚千招萬選嘩真係成個成條煙咁樣。 我真係覺得呢樣嘢係可以觸動到我的。 即係我 見到你啲相呢 係 啦。 條煙。 即係嗱嗰啲成個團入面呢男人嗰啲除咗 Alan 呢就好似雞蟲咁嘅個都。OK, 但啲女呢是得的喎真係。係囉即係呢個係 值得交流。 即係成個夜遊嗰個有個女仔講解咁到當地講解完之後呢咁成即係好似陳喬恩嘅嗰個女仔好高。咁我因為我都唔係第一日返國內去一個旅行㗎啦咁我都順便都禮貌上都要俾小費嘅，咁我攞張10蚊出嚟咁佢唔收。 唔收嘅呢啲梗係啦。 唔係喎點解唔收啊咁佢話是你哋貴賓嚟㗎嘛我哋接待你㗎嘛接待你嘅話係唔收嘅呢啲。 上面都俾佢啦使乜你俾 呀。咁我唔收以前如果我唔俾嘅話即係黑晒面㗎喎。 點解會啦呢個即共產黨。 嘛呢段。 共產黨當年解放嘅時候都係咁㗎唔食呢個普通市民即 係。係啦。 係呀一碗飯都唔食嘅 ,ok, 即係唔打擾大家㗎嘛。 梗係啦。 即係服務人民嘅。 以前我落返嚟香港呢佢哋都話你哋呢就團長同副團長都即係我哋第六團啦咁佢話你哋唔好去離開個 group 啦咁亦都好多活動俾你搞，亦都係好多香港有啲，譬如啲親子活動啊，或者係啲交流團啊，咁啊仲 WhatsApp 揾我嘅，咁根本上已經係 即係翻到嚟都仲有， 仲有 ，OK OK OK， 斷唔到甩唔到，同埋係記得利益。 真係你同啲嗰啲人要記得你，因為 咁你翻到嚟有冇心思思即係繼續 有都想 同呢即係繼續去同呢班同呢啲團體啊或呢啲人交流 咧。因為呢啲其實佢本身香港亦都好多團體，呢啲係嗰所謂團體，佢都係啲咩香港青年議會或者呢啲類似啲議會，其實根本上係公 即係可真係可以有業務嘅往來噶嘛。 因為呢識到好多 V I P 同埋好多都係滲透咗唔同行業，亦都工商界、保險界、教育界。 喂，掂嘅喎，呢個真 係。你根本上係你拍住佢哋，根本上好係攞 好多書。 但就係啦，即係算唔算矛盾咧？即係而家譬如話你個心態翻到嚟咁，即係譬如話啊哇！原來即係同以前睇外國，原來外國唔係齋講嘅喎， 投共真係有數， 有數嘅喎，而家投共真係，即係會唔會係咧心思思嘅喎？而家真係 心咩投咗先啦？係 咯， 咁啊， 你講到我都心思思啊！ 真係，真 係蔡家咁啊，姓蔡嗰家咁，同埋好多即係富二代都咁上，已經同國內嗰啲高官你都搞好多關係，咁亦都慢慢去。即係譬如你霍啟剛都係唔知乜議會嘅咩主席咁樣，咁我都收到啲卡片都唔知 N 咁多個鹹頭嘅，我都唔知咩嚟嘅。 OK， 咁我心諗一個人你邊有咁多個主席又副選委員，我唔知咩嚟。咁但係當呢啲富二代都已經係同佢哋搞咁多關係嘅話，下面嗰啲細嘅工商界都會去巴結佢哋，因為。譬如俾我咁，我就係譬如個工商譬如嗰個咧高官，我判咗個 job 俾你做，我唔會俾第二個，咁你就判翻個下面嘅細判落去，咁下面跟後面佢嗰啲都會攞啲既得利益，咁等於呢一個好似阿 Terry 爆粗都話人形蜈蚣啊，排前面嗰個係食飯，後面嗰啲係食屎嘅，咁個個都想排前面嗰個啦，佢話香港就係排到第500個最後嗰個就食屎。 OK， 咁變咗。排早啲有着數嘅。 OK， 即係總之去完就有一個好特別嘅體會啦。 呢個優越感係到而家我都係，即係我俾我感覺係我哇過關唔使排隊，唔使照 X-ray， 仲行 VIP 嗰條 route 嗰條通道。我成世人未翻大陸未試過啊！ 你去多幾次咧？呢啲咁嘅口語更多啊！ 係啊！ 你而家真係大無見小無啦 ，OK？ 即係第日仲有啲特別嘅活動啊！ 唉，梗係， 唉，真係酒池肉林，都未見過真係。 喂，帶教教你啊！ 係咁帶埋份種去啦， 梗係要帶埋， 梗應該要 帶埋牛去。 係咯，睇下國內有冇咩發展啊嘛，網台 要交流交流， 係啦，都我哋都算係一個業界嚟㗎嘛。 絕對 係囉，即係可以透過 Alan 睇下可唔可以有啲咩好嘢撈下先。 好啊。 係啦。咁啊仲有冇嘢可以分享 啊？冇啦。 OK， 咁啊多謝你上嚟啦。咁啊今晚就其實最後呢就要即係幫一位網友呢做一個點唱嘅。OK， 咁呢位朋友呢係嚟自廣州中山嘅。咁佢個名字叫做 Gavin。OK， Gavin Wong。OK， 咁佢呢就首先多謝佢啦，佢就通過建行呢就捐咗800蚊嘅。 喔、哦、多謝。 北上打上前嘅 ,OK。咁再打上前呢下集呢我哋再交代一下個情況。 好多網捐 其實而家嗰個打上前嗰個戶口 開始有 咗。 有啲財富。 有啲財富㗎。 要做嘢真係要做。 咁因為我哋一路都仲未揾到個案啦等等啦。咁下個禮拜等阿的公佈啦。 好。 都要即係繼續多謝大家。咁啊 ,Gavin， 好嘅講返 Gavin 先啦。Gavin 就係呢佢呢就有一個少少嘅請求，就係因為呢5月2號呢就係佢嘅太太 Nicole 嘅生日啦。咁、 哦、 所以呢就希望呢喺嘩點解要揀北上頻道呢，你唔揀其他嘅 Record 先嘅節目呢，我哋呢個咁粗鄙嘅節目。咁佢指定呢就喺北上嘅節目度呢，就希望我呢就幫佢點一首歌就俾佢嘅太太 Nicole 嘅。咁、okay? 啊 ,Nicole 首先我哋大家祝Nicole 生日快樂先。 Happy birthday! 咁啊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OK。等下唱返生日歌俾你。 生日快樂。工作 OK。 OK。唔唱呢隻㗎啦。 你點解點應該 喺國內唱祝你生日快樂。祝你生日快樂。咁樣嘅 ,OK。不過我哋唔唱耐啦，因為好難聽。OK, 咁啊所以送返隻歌俾Nicole 啦。咁我問Gavin我喂你有冇啲咩特別嘅歌要即係指定㗎？咁Gavin就話冇。哇任得你啦，咁中文英文好啊，咁中文英文佢话冇问题。咁啊揀返一隻 我好鍾意嘅老歌啦 ,ok, 特別呢就代啊 ,Gavin 呢就送俾 Nicole 啦，希望你哋即係好似呢個歌嘅歌名咁啦，你哋嘅婚姻啊，你哋嘅感情啊，都係一樣 ,Evergreen, 咁啊屬於 Barbra Streisand 嘅歌，咁啊再一次同 Nicole 講聲生日快樂先啦， 好 好嘛，咁我哋下個禮拜嘅北上頻道返嚟再見， 拜拜 拜拜。 As an easy chair, love fresh as the morning air, one love that is shared by two. 收拾心情啊！ 食啲嘢先啦，食支烟先啦，定系劲先？ 唔系，使唔使落包烟入嚟先啊？ 我呢啲走晒定做咩啦？ 攞包烟入嚟先，大佬。 唔系你想要边个包包里边嘅烟啫？ 我向左近镜， 我帮你点啦？ 点解手震嘅？ 咩都震啦，大佬而家。 的種又唔肯入嚟啦， 系咪應該要拍波？ 開始緊張啊！ 乜撚都要震啦而家。 唔好震。 你嗰啲煙味攻到我啊！ 唔好笑，認真啲。 我好認真㗎。 嗱，我數三聲開始㗎啦，三、二、一。